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心。

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你是我的信仰。

平常的曲折，我想我很快乐，当有你的温热，脚边的空气转了。 想法